黄金树王朝倒了的结果。许多以国家机密之名被密藏的资料逐渐被披露在白日之下。帝国历46年，由于始祖鲁道夫的死，银河帝国的支配体系呈现摇晃的状态，由鲁道夫的孙子吉斯穆特一世继任第二代的皇帝，和他的父亲主持摄政。他的父亲是伊邪修达乌西公爵尤西姆，对共和主义者进行大规模镇压，另一方面对良民则施予比较公正的政策，也就是说糖果和皮鞭分别使用，以此巩固了帝国支配体制的基石。第三代利夏尔一世爱美女、狩猎、音乐更甚于政治，却也没有踏出身为最高权力者应有的范畴，在气势凌人的王妃以及60名爱妾之中度过平顺无奈的一生。第四代的欧伯瑞一世比他的父亲严肃很多，健康、禁欲、恬淡无味，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个最无趣的皇帝。他活着的目标仿佛就是要连日消化那些无表情而精密的行程表。他对音乐、美术、文艺都没有兴趣，自发性所阅读的书籍是始祖鲁道夫大帝的回忆录以及家庭医学方面的书而已。他被称为灰色的人，是一个阴郁的保守主义者，讨厌忌讳所有的变化和改革，凡是依据鲁道夫大帝的潜力行事。有一天欧弗瑞一世刚刚用完午餐，依照他的惯例行程打算去庭园做15分钟散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紧急报告，说军方的基地发生大规模的爆炸事故，10000名以上的将兵惨遭死亡。欧弗瑞一听到这个消息完全没有反应，还说我今天的行程里没有听这项报告的预定。他就是这样，对他而言行程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然而他本身缺乏制定行程表的独创能力，自然的这个任务落到皇帝政务秘书官的身上，使得秘书官耶库哈尔特子爵的责任和权限越来越大。耶库哈尔特后来又兼任枢密顾问官以及皇宫事务总长的职位。在任何人眼里，皇帝欧弗瑞一世只不过是耶库哈尔特的傀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欧弗瑞一世过世后，他的儿子卡斯帕继承帝位。卡斯帕不像他父亲倒像他祖父一样爱好音乐，而比音乐更热爱的是卡斯托拉特合唱团。卡斯托拉特指的是为了保存童真而遭去世的少年歌手之一，以及皇帝卡斯帕是一个同性恋嗜好者。鲁道夫大帝生前曾指同性恋者将传流毒害于后世，其子孙居然诞生了同性恋者，除了历史的嘲讽之外什么都没有。此时政权依然掌握在耶库哈尔特手里，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很明显的想成为皇帝的外戚，进而巩固他的权力。但是卡斯帕断然拒绝这件婚事，不想跟他宠爱的卡斯托拉特少年波罗利安分手。不能如愿以偿的耶库哈尔特于是起念想谋杀波罗利安，终于带着士兵进入皇宫。然而就在踏入野玫瑰厅的瞬间，被里斯纳男爵所指挥的一队士兵射杀身亡。里斯纳从以前就憎恨耶库哈尔特的专横，接到皇帝的旨意以诛杀奸臣之名出动铲奸。在一场混乱平息之后，皇帝却留下了一封退位宣言书，携带了些许的宝石，带着弗罗利安出走，消失了踪影。这个时候他即位刚好1年左右，从此以后完全行踪不明，不知去向。140天的空位之后，由前两任皇帝的弟弟尤利乌斯大公继任帝位，众臣们把期望放在比尤利乌斯更有实力、更具人望的儿子弗朗斯·欧特身上。事实上，尤利乌斯即位的时候已经76岁，大家都认为弗朗兹·欧特继位是迟早的问题，但是尤利乌斯却意外的健康长寿，持续稳坐帝位的宝座。当他95岁高龄的时候，历史上最年长的皇太子弗朗兹·欧特太公也已74岁，比皇帝更早病没逝世， 太公的儿子因为早逝的关系，由他的孙子，也就是皇帝尤利乌斯的曾孙子卡尔，24岁成为皇太曾孙。卡尔如果等个几年，应该可以在年轻的时候戴上帝冠。但是就卡尔来说，从他懂事以来，尤利乌斯就已经是个老人，对他来说是个阴森森的存在。这个老人永远是老人，说不定会永远霸占着皇帝这个宝座。卡尔被这种想法所控制，终于决定弑杀这个老皇帝。旧帝国历144年4月6日，96岁的皇帝尤利乌斯一世跟5个宠妾共进晚餐的时候，老皇帝的暴毙使得朝廷重臣十分惊讶，但同时感到安心不少。老实说，几乎没有例外，每个人都已经受不了他了。一个盛大但没有哀悼之意的葬礼在卡尔大公的指挥下举行，丧礼结束之后，每个人都认为他就能继承帝位。然而5月1日的戴冠式上，戴上帝冠的并不是卡尔，而是吉斯莫特·弗洛涅侯爵，使得众人十分的惊讶。当然，这之间的隐情没有被公布，以国家秘密被隐藏了百年以上。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尤利乌斯猝死的时候，和他同席的5名宠妾由于情况危急，慌乱不知所措，以代呼看护之罪被卡尔大公强迫要跟皇帝一起殉死。其中一人在临死之前用口红在手镯内侧写下了真相。这个遗言传到在禁卫师团当士官的哥哥，上面写着卡尔大公在酒杯抹上毒物，由于我们是被卡尔买通的共犯，卡尔为了杀人灭口叫我们自杀，对外说是陪皇帝殉死。禁卫士官没有办法及时救出妹妹，于是决定复仇。他把证物拿到卡尔之后，第二地位继承人的吉斯穆特那里去。吉斯穆特得到能将卡尔赶下帝位的理由十分惊喜，借由宫内作业的结果，成功的逼卡尔将帝位继承权交出来。当然，皇帝被皇太孙毒杀的事没有公诸于世，秘密的在暗地里进行这项政变。卡尔被监禁在宫廷的仪式之后，又被转移到郊区的精神病院。在后墙之中，原则上持有相当的礼遇，他很长寿，超过了曾祖父，活到97岁。当他死的时候，时代已经从吉斯穆特二世经由欧弗瑞二世到了欧特汉因兹一世的时代。这个70年前毒杀先皇而错失皇位的老人的名字，宫廷里已经没有人记得住。从卡尔逝世的旧帝国历217年开始，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间爆发达贡星域会战，帝国军吃了有史以来的大败仗。到帝国历331年间，戈登包姆王家共计有8个皇帝，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善恶美丑的故事。看着学艺省整理出来的非正式公布的研究中间报告，莱因哈特时而冷笑，时而陷入沉思。他不像杨威利，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放眼奔驰于未来的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过去的事情的。话虽如此，也不能将全部的指标放在过去，他是没有办法跟随着某个人前进的，这是因为所有人都跟随着他而来。 老公，这是政府来的通知。 果然退休金也被减少了，只因为这个退休金，我过去才做了那么多不想做的工作。我们家的家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靠这个活得下去吗？ 还好啦，不过我们家过得不能喘息，钱不是主要的原因。 哎，监视像我这种对和平完全没有妨碍的人，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我真的很想出去问问他们，他们在想些什么，真是的。你在笑什么？ 没有，没事没事。不管怎么说，如果引起帝国军不要的猜疑，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就好好的当个懒惰虫吧。 杨元帅的日子过得非常平稳，完全感受不出来他对帝国有任何反叛之意。 美丽的新婚妻子不用工作就有的吃，我真的很羡慕他，这应该说是理想的人生啊。 是。 你在看哪里？不要被杨威利的外表给骗了，那是一种伪装，一个能让我们帝国军数度尝尽苦头的人，不可能就这样终其一生甘愿过那种无为的退休金生活，他的心里一定在计划着颠覆帝国的统治，一定是在做长期的计划，错不了的，为了掩人耳目才假装过着平凡的生活。你现在立刻去探一探他的情况，再来向我回报。 是。 事情不应该这样才对。 我知道对杨元帅来说，给您带来非常多的不方便，也有很多不愉快，但这是上级的命令，身为下官非得服从命令不可，所以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要见怪。 哎呀，没事，不要放在心上，上校。不管是谁，都应该对薪水付出相当的忠诚才对，不是吗？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那并不只是一张纸，其实啊，是用来束缚住人的东西啊。 啊？那么我告辞了。 唉，像听命行事的人发牢骚也没有用，即使在同盟军，就算上司的命令不正确，也得要服从，更何况是帝国军呢？而且，雷内肯普那个人比任何人都要更信奉规律，违反规律的，即使是善也不会承认的，按照规律行事，就算是恶，他也会加以肯定的。 总而言之，你是很讨厌雷内肯普这个人了。 也不是讨厌了，只是不喜欢而已。总之，如果他超越限度干涉我的生活的话，那我也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对付他，把雷内肯普那个家伙。雷内肯普如果能够回去的话，那当然很好，问题是继任者，如果来一个没责任欲望强，在天高皇帝远看不到的地方，喜欢略施小恶的那种奸臣型的人物，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最好利用的。 皇帝莱因哈特如果变成了堕落的君主，就会启用这样的人物吧。 没错，你掌握了问题的本质，你说得很对，我们很欢迎敌人的堕落，不只是欢迎，而且应该去督禁才对。说起来真是可悲啊，我明明知道政治和军事都是属于恶魔管辖的领域，哎，真是的，居然还跟这种事扯上关系。 对了，老公，是这样的，我们结婚已经有一个月了，对于身为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我没有什么自信。我做的菜你有没有什么不满的？ 没有，我怎么可能会不满呢？尤其是上一次那一道，我想想看，那叫什么菜啊，真的很好吃。 我从以前就很不会做菜。 你不要胡思乱想，没这回事。对了，而发行星逃脱的时候，你为我做的三明治真的非常好吃哦。 我最拿手的东西就是三明治了，不只是三明治而已，其他还有薄煎饼跟汉堡之类的， 都是一些夹起来的食物。 说的也是哦，我只会做一些简单的东西，那种正式精巧的菜几乎完全都不会。 没关系，反正我们有很多时间嘛，以后慢慢的学就好了，好不好？ 有道理。 就是啊。 每天每天真是辛苦。 可是这样就不用担心小偷会闯进来了，用国家的钱来帮我们看守家园的安全，我们该感谢人家才对。哎，对了，我去泡个咖啡请他们喝吧。 啊，随便你啊。 沙洛特来了。沙洛特，在外面的那些阿兵哥里面，你去叫一个你认为最威风的进来。 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不是我，是我老婆。 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因为你们太辛苦了，我想请你们喝点咖啡。 谢谢您的好意，可是我们现在在执勤啊。 不行啊。 真的很遗憾，我们在执勤中是不可以接受招待的。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那么我先告退了。 再见。 这个能用吗？ 老公，这个就拜托你了。 拜托我？要喝啊？我喝全部。 对呀，要不然就太浪费了。 哎呦，看来今晚睡不着觉喽。 不能松懈监视，那个人一定会有所行动的。对帝国跟陛下会造成伤害的事情，一定要在他发生之前就把他给排除掉。你得回答呢，到底怎么样？快回答。 是，属下遵命，今后一定会更严格的监视杨元帅。 上校，我试着问你，对我们而言，必要的是让他们从属我们，还是让他们欢迎我们？ 当然是让他们从属我们。 这就对了，因为我们是胜利者，是统治者，我们有责任要建设一个新的秩序。虽然过去曾经遭到败北，但是为了完成更大的责任，一定要有绝不后退的意志跟信念才能够成功。 叔叔，菲利加姐姐，你们两位好。 你们好。 欢迎欢迎。 这是我妈妈叫我拿来的。 什么东西啊？ 是蓝莓果子派，妈妈还说要马上吃哦。 谢谢，来到里面来坐。 好。 你怎么了，老公？ 为什么他们叫你姐姐，却叫我杨叔叔呢？ 难道你会喜欢他们叫我婶婶，把我叫老吗？老公，过来一下。 怎么了？ 你看这个， 好可爱哦。 真是聪明啊，居然想到用这种方法联络。 我们的电话被人家窃听，来往的信件也都被人家检查，说不定真的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联络了。 可是同样的方法也不能用好几次啊，详细情形还是要直接谈才行。 是啊， 如果有什么借口可以去拜访他们，那就好了。 这个啊，我倒是有一个好方法哦。 哦。 哎，杨夫人已经来了。 她一个人吗？ 她把她老公啊也一块带来了。不过我总觉得夫妻这种结合，司令官配上副官这种组合不太合适，双方都会很辛苦的。 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那对夫妻啊，小市民家庭的舞台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小了，迟早有一天一定会飞到遥远的地方去哦。 哎，我原本可没打算要娶一个女预言师哦。 哎，你错了，我现在说的可不是预言呢，我知道的非常清楚。 我的天哪！ 你们来这里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来跟这里的太太学做菜的。 学做菜？ 是啊。 那你们预定什么时候回去呢？ 这个嘛，大概9点左右吧。 嗨， 拿去给你妈妈，牛奶果冻哦。 哎，不速之客。 这边。 干嘛呀，凯塞尔夫人的老公。 你偶尔也带瓶白兰地来给我喝喝嘛。平常啊，就会带一些我老婆喜欢的东西。 可是要谄媚的话，当然要对实际握有大权的人才有用啊。做菜给你吃的是你太太不是吗？ 你的视野还真狭窄啊，但是去赚那些菜钱回来的人可是我哎。表面上不管怎么样，真正掌握大权的人士 还是你太太。 好，把碗盘排一排吧。还有， 把他当孩子看。 对，就是这样子。我要学会做各式各样的菜。首先，我想把肉类料理学一学，然后是鱼类料理，再来是蛋类料理。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你一定要好好的教我哦。你的志气很不错，菲利加。不过你要像这样子有系统的分门别类来学，我觉得倒是没有这个必要哦。而且比做菜更重要的是如何管教老公，太宠他，他会爬到你头上去的。我觉得菲利加他真的很有勇气。 我也觉得他很有勇气。不过尤里安那个小子要是不早点回来的话，等他进家门的时候，说不定会发现一对营养失调的年轻夫妻的尸体也说不定。 你在说什么？太不吉利了吧。 开玩笑的。 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啊。你这个人啊，本来就没有什么幽默感了，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超越那种笑一笑就没事的界限了。太过分是会惹人讨厌的。 爸爸跟你说，爸爸没有说，在这个时候退下场来给老婆一点面子，这是维护家庭和谐的秘诀，等你们长大就会知道了。杨叔叔也一样，本来就不应该有那个闲暇，说不定会回到他应该身处的地方去吧。 啊， 其实我觉得我或许只是一个纯粹想要破坏已经逐步在完成的新秩序，一个在历史上的犯罪者而已，也说不定，我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就算皇帝莱因哈特做出什么善政，我也不能把这一切全部都寄托在专制政治上，所以他一直在想一些计划。 现在只能等而已，不是吗？ 哎，你的时机掌握的还是不好哦，少校。人之所以会想要，是因为身体对这个东西的需求，所以想要什么就老是去喝它，去吃它，这样对身体才最好。 杨威利开始过着他平静温馨的新婚生活，但是有一个破坏这个小小恬静的事件没有多久马上就要发生了。 他的一种中的字头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梅尔卡兹进行战舰抢夺，想不到竟然同盟政府陷入困境。雷贝诺议长不愿意让雷内肯普过度干预内政，迫不得已终于逮捕杨威力。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魔术师被捕，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